the church member. Okay, 假如一个人不是教会的会友，没有错，我们不能 apply 不能用管教，但假设他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但是他要看他愿不愿意。假如他是基督徒的话，愿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我说活用长老制，我们做一些活用的长老，啊，意思是我们基督一起来做。那我承认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一个推理，在一个。 在一个很不完全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要尽一点的按照圣经原则尽点的责任？一、二、右手边，然后左手边。天下没有不完的晚餐哈、哦，午餐也没有，请。 OK， 好，简单的回答，牧师离婚怎么办？或者牧师犯淫乱怎么办？因此呢，有宗派去管理是很好的 ，That's why 需要有宗派，牧师需要彼此守望，好。 你去天堂写好了，天堂很多合格的牧师，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现在是9:25，你要明天早上几点散会？你又要我得罪谁？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完全的牧师。 也没有完全的教会，坦白说，有教会要来找我的时候，我也在看教会，彼此彼此的，有一本书很值得看的，尤鸿香牧师和邱清平牧师姊妹最近写了一本关于在教会里面如何处理冲突的书，它里面有一段是讲聘牧的，我忘了这个名字，但是呢是中信最近出版的，很值得看。 两个原因，一个呢，他处理移民跟第二代的文化之间的不同；第二，他处理牧师的问题，而且他一般都是处理的比较公允。我没有说他是改革用神学主义出发点，但是很有帮助 ，very resourceful。OK， 好像是叫做教会的冲突， 与危机，我有写序的，但是忘记了<笑>那个书名。 约伯记从第一章开始就说，耶和华容许撒旦他面前求他给允许去试探约伯等等，所以很明显的，耶和华是圣洁的，但是他容许撒旦在那里捣乱，直到最后审判一天，他仍在火湖里面。但是撒旦的捣乱是有上帝的限制的，撒旦的工作就是捣乱，就是撒谎。 控告信徒，试探信徒等等，但是呢，都有神的掌管，所以是神的允许和限制范围里面的，简单的就这样回答。不是，刚才你说教会有在这个不完全这个社会里面，教会可以发那个离婚书给，可以发那个离婚书给那个另外一个别的吗？对方可以告我们教会怎么办？ 啊，是啊，其实啊，我们任何教会从事圣经辅导的话，你要准备好，有人会告你的，会的。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邪恶、非常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只要做辅，你不要说离婚了，光是辅导啊，就有可能有人会回头来告。美国牧师已经有好些被告，信耶稣服侍他要付代价的，这个时代付的代价就是律师，包括律师费。James Dobson 就有一个 Alliance Defense Fund， 对不对？啊，我们华人要开始准备这种的事情。我们活在那么邪恶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耶稣基督叫我们管教，就要做。好了，我们这个一个小时已经过了啊，最后一个小时已经过了。我们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准备在感恩节的周末开神论 （Doctrine of God）。其中一本必读的课本是《认识神》，但是神论的书不很多，所以我建议除了《认识神》以外呢，你们去把整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or Shorter Catechism， 包括经文从头到尾读一遍。 J.I. Packer 在他某一些的神学科里面要学生背小妖理问答的啊，就是背那些答案了啊。那所以不论你是读信仰告白或者小妖理问答或者大妖理问答，要把那些经文都读，大部分都很明显的，有些不明显的你就 skip 啊，来跟那个信仰告白的内容也把它连起来。 OK， 在这方面系统神学的教科书有好几本的，任以撒的是一本系统神学，吕佩渊基要神学一二三第一本，包括神论，是最薄的而最好的神学教科书之一，没有比它更薄的，又便宜，3.5块一本，三本才10块半啊，整套系统神学啊，或者是《基督教教义概要》（Louis Burkhoff's Summa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这些都可以当作教科书。啊，认识神加上信仰告白或者要理问答，加上一本系统神学的，特别是神论的那一段，这个是最基本的读物。啊，将来会再加一些。哦，对了，我还有一本读本的 reader， 啊，就好像我们这次有补充材料一样，那种。补材料很厚的啊，是我收集的一些的文章，在神论方中文的，也除了讲义以外，还有一个读本，就会比那个 folder 比这次大概厚一点，大概多厚多大概30-40页，啊，这样 ，OK， 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然后明年六月教会论。 明年六月主若许可的话，就教会论。六月大概第四个 weekend， 啊，我也应 Lynchburg Virginia 的邀请呢，明年是五月底的夏令啊春令会的讲员啊，题目还没有定。Okay. 讲一两句好了，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明白中华展望的工作。中华展望呢有两方面的事工，一方面是翻译改革中的神学的书籍，包括下面几个范围：系统神学、护教学、清教徒的著作和圣经辅导学。也这是我们的翻译的范围。目前呢，我们在翻一本非常艰巨又厚又难的书。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呢？因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需要而且要求。这本书的名字是 Van Til's Apologetic， 啊，光是翻译费就超过$50,000，已经翻了1000个小时了，正在翻第二个1000小时。Okay. 那这些事情呢，是长期投资在中国教会的正统信仰上面的，那。这个是一方面的，我们翻译员分布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第二呢，就是好像在贵会啊，在你们的教会举办的课程，教导系统神学 和有关的科目。目前我在国际神学院也是固定的教员。国际神学院呢，是为第三世界的牧师跟神学生设立的，意思就是说是在美国，但是不是为美国人开的神学院。我们的学生来自非洲、Nigeria、Uganda、埃及、印度、缅甸、泰国、苏联、墨西哥等等、还有中港台、韩国跟印尼、泰国。那这是我们的范围，有英文班的，有中文班的，有韩文班的，还有在泰国的，也在印尼的，中国的对不起，香港的，台湾的一些的延伸课程。那这个是国际神学院。那所以我们的教导包括在国际神学院，也包括在华盛顿 Virginia， 一年一次在 Maryland 的中华圣经教会，还有一个月一次在 San Jose 和洛杉矶，一年一次到两次在马来西亚。那这些是我们固定的地方，其他的是应邀，比方说归正学院我们一年也是一次。那就请各位呢为我们这些事工祷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而且是长期的一些的努力，不是很不是就是很看得见效果的事工。那两方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华人教会保持相信圣经无误的正统信仰，没有错，是从改革中的出发点。但是我们比较大一点的目标呢，是教会的正统。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在这三天在你自己的话，你这灵的感动下面我们同感一灵一起来挣扎一些的信仰上还有事工上的问题。求主你继续的怜悯我们，造就我们，你继续的鼓励我们。主你过往用我们都是你的怜悯，将来也用我们也是你的怜悯。求主就托住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托住我们手所做的工。谢谢主，你的信实，你的怜悯，你的爱是不改变，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